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城寨是一個沒有網管的地方。作為一個網台，城寨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平台。 好啦，翻嚟第二節啦，我哋繼續傾落去同阿 Otis。咁就可能有啲聽眾咧，就啱啱先開嚇嚟啱聽呢個節目啊。我哋介紹一下 Otis 咧，就係呢個葡萄酒行業咧都打滾咗十年啦。咁就初初由 sales 啦，咁就到而家就自己開鋪頭咁樣。我哋喺上一次都提過啦，即係 Otis 喺賣酒嘅時候。做店員嘅時候，佢一啲經歷啦，譬如串嘴嘅客嚟點樣啊，挑機啊之類嗰啲。咁啊，到佢自己真係同葡萄酒產生感情啦，係幾時嘅事？同埋咧，係遇到啲乜嘢嘅酒令到你咁投入咧？令到你想將自己嘅唔好叫啊，唔好叫職業啦，要自己嘅人生都擺埋落去。 係咯，你初頭本來話係即係有糧出有酒飲，追咗數就唔 Q 你噶嘛。 嗯， 點解突然間會中意咗酒呢？ 我嗰陣時自己真係開檔，唔再打工做老細，都唔係關於酒。我嗰陣時係好細膩嘅，我嗰陣時我仲係係睇到個酒 做得過， 做得過。即係嚟緊未來嗰幾年都向上嘅。咁嗰陣時真係為求揾錢嘅， 即係做店員嘅時候有呢個諗法。就店都系喺度上緊， 系啦，咁、所以就 quit 咗份工， 心痛啦， 系啦，系啦，呢个真嘅。咁啊，最揾錢啦系， 但系当时你做 sales 做店员嗰段期间，冇一啲特别嘅情况，啲酒你特别中意或者对佢有兴趣嘅，即系咁多客都开靓嘢啦，个市又好啦，大旺啦，咁啊日日都可能有啲客走嚟请你饮拉菲啦，咁样，咁会唔会有啲同佢完全冇任何即系触电感觉？ 嗰陣時會係飲，但係未去到話真係點樣好愛上，好有熱誠。 咁平時點樣飲㗎？除咗翻工之外，譬如食飯咁，你放假嘅時候會唔會同啲朋友出嚟嘅時候咁啊？不如我都開始走啦，帶酒出嚟啦。 嗰陣都有嘅，都有嘅，但係就冇話指定，因為嗰陣時身邊嘅朋友都唔係好好。即係同埋一係就同事多咯，係、啦，同事多。咁你話最普遍，通常嗰陣時都仲未係十分好貴，波爾多嗰啲咯。咁、但係都係比再之前貴嘅，咁但係都未係之後咁貴。 但你身邊朋友都唔中意啊？但你其實你已經即係有潛移默化， 係啊， 晚日都係咁攞酒俾佢，佢哋都唔中意。 唔多咯，都有少。即三幾個咯，嗰陣時因為未有而家你話資訊咁發達，係啦，即係可能都係仲係講緊啲 forum 論壇網多啲嗰陣時，咁變相你話都係飲一啲好基本嘅酒，即係唔會話好到而家咁多類型咁偏門，係啦。咁啊， 攞身出去都可能都係啲波爾多酒啦， 係係係，即係好大路啊！ 其實呢啲波爾多酒係咪真係唔係太適合我哋啲中菜嘅咧？其實即係我有好多朋友都係有兩個經驗嘅，就係因為我拎出去食飯啦，咁樣我哋食粵菜又好，或者出去食潮州嘢都好啦，咁佢攞支波爾多酒出嚟嘅時候咧，大家飲飲下又覺得唔係好想飲落去嗰種感覺，會唔會真係太過 利口滯？ 滯啦，好濃咁，飲咗兩三啖佢就會放低，同啲嗰啲菜式又唔係特別太配合，定係即係其實因為係嗰啲係烈級酒，因為太勁啦，其實正飲就啱啦，食嘢就唔好啦。 哦，咁有陣時又唔一定一啲類型嘅波爾多酒啱啦，甚至乎因為有陣時有好多追求一個品牌嚟到啲客，等於佢係我淨係愛嗰個品牌。佢都唔知點樣服侍之酒，即係點樣開啊，要開幾耐啊，用乜嘢杯啊，咁變相有機會就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啦、甚至乎一樣有一啲葡萄酒可以輕輕雪凍拉超咁樣，係啊，咁一樣另外一種飲法， 係 係一樣有好多人未必清楚， 唔知添啊， 係啦，係啦，係啦， 完全冇感情嘅時候，當一盤生意咁 run 得唔得咧？又真係。 好人得噶，嗰阵开铺头就真系完全系斋卖同卖，可能唔需要， 即系我可能讲得串啲，可能我净系翻公司一两个钟就自由活动噶啦。即基本上咁，我嗰阵时未有小朋友啦，咁 free 好多嘅。咁啊，电话啊、email 啊，都已经闲闲地都唔使跑数啊，啲生意枕住嚟，系啊，就好简单。譬如你今个礼拜唔买，我下个礼拜加100，你再下两个礼拜加够200。你咪冇买，即系等于好似股票咁样，即系好泡沫 嘅时候咁样啊， 系好事嘅时候。 咁你点样围啲货翻嚟咧？ 我嗰阵 贵买贵卖， 系啊，贵买贵卖，系啊，系啊。咁当然大家都我嗰阵时未谂过系早三两年咁惨淡噶嘛，啲葡萄酒跌得咁犀利啊！ 你会发现即系。由你初初入行去即系做酒啦，到你唔做店员啦，唔讲你自己开铺住啊，有冇啲即系啲葡萄酒嘅趋势嘅起跌嘅咧，或者系有啲偏好嘅起跌咧？譬如有啲人初初就全部人都买晒波尔多酒嘅，有啲人忽然间就又会去买啲意大利酒啊，有冇啲风潮嘅咧？其实系。 讲紧我离开自己开档嗰段时间，都枕住系波尔多横行，即系又或者我好少对真系本地客啦。嗰阵时系内地客， 内地客多啊， 内地客多嘅，真系即系唔忧佢哋打电话嚟就已经落 order 去啱价送货， 睇都唔使睇。 系啊， 佢打电话嚟，因为佢本身已经即系识门路啦，佢都唔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本身你哋做街铺啊嘛， 系啊， 咁除非啲即系除非佢派客人啦，即系喺啲公司，即系本喺内地人喺香港翻工嘅人，嗰啲就大款啦，嗰啲就打电话嚟搞掂啦， 系啊，系啊， 嗰啲打电话一嚟就几十， 因为我嗰阵时未系而家，我系做批发多啲嘅，即系主要系批发嘅，就好少对街客。通常就好少会话做一啲私人客啊，要好挑剔你咩成啊？ 批俾零售铺定系批俾食肆？ 通常拆家，或者 仲有一层， 都 艇 仲有 系啦。一系就啲老细啲秘书啊，即系直接啲 end user 嗰啲。 OK 系啦 ，OK 就会通常佢哋都系应酬多。咁就好少话会真係对一啲好多街客要好多要求啊，係呀。 总之啲牌子就个个都要识嘅。 冇错。平客真係。 香槟就只买一款嘅啫。 係啦。真係可能淨係我 哋。香槟只买只 Dom Pérignon 嘅。 係啦係啦。 都唔係。 Coulon 两款。 係呀係呀。即其他唔会。 会买㗎。 即会有啲特别嘅，但係就。好少， 好少出现。 即白酒就好滞销啦， 白酒白酒烂好多， 烂好多， 烂好多。喺我阵时嘅 moment 嚟计，好烂好多。销路系烂啲嘅，即系未系话而家都唔系好好，十分好销路。even 你讲紧内地嗰啲， 居然啊！ 系啊，其实香港 即系佢哋 住饮白酒算。 香港天气真系适合白酒多啲。 系香港，系啊，香槟白酒系好适合。系咯，真系 又抵饮啲。 系啦，冇错，因 为到而家啦，咁即系百物都萧条噶啦，已经系。咁我见啲有啲酒行都开始都唔 sell 啲最贵嘅嘢啦，大家都知道啊，大家咩环境啦。 系。 咁啊，国内客就以前日日都有，就而家都零星一两个啦， 一礼拜。 咁佢都开始都转攻一啲比较啲即系三四百蚊嘅嘢啦，开始啲即系我叫唔好叫即系 OL。都中意飲 footy 嘅嘢， 又買得起， 又買得起嘅嘢，三幾百蚊，反而去得好快喎！而家都係 會都我都認同，因為其實你話貴酒品牌嘅嘢真係個利潤好低，即係淨係得個名，個個 都知幾錢， 係啊， 因為佢自己有腳跑嘛， 係啊，佢自己有腳跑，哇，佢。我辛苦佢咯， 系咯， 佢好开心。 所以 profit margin 就系咧，如果你喺餐厅饮酒咧，你饮支 Dom Pérignon 饮啲 Lafite 咧，佢唔赚得你好多。但你饮支 House Wine 嘅话咧， 系， 哇，你卖400蚊啊，嗰啲酒可能30。 系， 我谂系嗰个 range 嚟嘅咋， 系啊， 尤其是个味道， 唔系。 如果个买手揀到啲好質素，个价钱又对家做緊劈价㗎，咁其实係 好嘅买手又好少见囉。 以前你使唔使做啲呢个角色㗎？以前好似你间行都有啲专业买手搞㗎啦， 有不过我阵时我都系一个系靓，系啊，是魔 potato， 咁啊变相都唔使咩， 就唔使负责任， 系啦，冇错， 认酒名都要一段时间，真系有时。 嗰阵时初初都唔系好难认酒名，好容易啫， 二卖嗰啲就认晒， 系 。即系对住嗰四十只搞掂， 唔系，同埋因为本身咧，本身就系温温。喂乜屎嗰阵咧？咁啊， 嗰间寺院，嗰间寺院吓， 咁就佢好少会拣一啲好冷门嘅嘢，好多时都系热门嘅，即系提子品种，可能都系我最多二三十款提子嘅啫，最多。咁你变相嚟嚟去去都系可能都系我啲类型，只不过系个酒庄啊、年份啊， 系。 咁同埋讲话而家熟悉嘅布景地，嗰阵。味系滑实翻好多，通常都是主要是新世界酒多， 即系到啲波尔多酒炒得劲一滞啦，大家都觉得又满满地啦，先至转移新嘅目标，咁又揾啲即系布根地酒炒， 系啊， 咁但系炒去都系嗰十零廿只啫， 系冇得炒啊，好难炒啊，内地人唔会太喜欢，因为佢冇个量啊。佢俾唔到波尔多个量俾你，哇，可能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知喎，喂。我得几千 几百 系啊， 你 炒咩啫？ 几双 嘅又炒紧几百系咪？ 都系几百， 即系咁变相佢哋唔会 炒到三万一支蚊一支，嗰 都系得一箱啫。 系啊， 一箱 系啊， 系啊。 咁你 每个铺头都一箱啫，一箱。 咁你 就唔大镬 啊！真系， 所以冇得搞， 所以冇得搞嘅。咁我嗰阵时好容易。记啲名系好容易， 全部都自己有架酒噶啦，都唔使理啦。 都系啊，同埋嗰阵时外国人多，我喺中环铺嘅。 有冇遇过有啲客话你啲系假酒啊？ 就好少， 或者 呢 支 因为以 咁呢啲坏咗嚟，呢啲坏咗嚟换嗰啲啊，呢啲坏咗嚟换好贵嘅坏水，我就知你旧公司有啲规矩嘅，唔知佢旧过几多年我又唔换， 都冇乜特别。 其实都唔介意啊， 即系除非熟客嘅，即系 最有钱嗰啲就唔会换嘅， 系通常 全部都拎晒翻去大陆， 唔系所以 加唔加又有乜所谓。 以前喺大陆行咧，有个 唔系我做嗰阵时未有咁猖狂嘅，我做嗰阵时未有咁猖狂，即系未去到我走之后一两年咁蓬勃嘅，即系未系话真系做假酒做得咁犀利。 以前行大陆嘅时候咧，有个笑话嘅，有两个版本，一个就系关于拿菲，一个关于茅台。就系咧某君送礼俾佢个好朋友咁啊，高官嚟噶嘛，送支拿菲。同你咁熟，你送支假酒俾我， 因为就全部都知系假酒啦。 因为太流行啦，流行到周地都喺度做呢啲假酒， 即系百二拿菲咁啊，卖到而家仲系百二拿菲啊嘛， 咪系咯，卖几仲有，仲有， 我都好惊啊！ 话个个都话饮过啦，出边仲有几十万支喺度流传紧， 好犀利， 系一个奇怪嘅怪事， 好犀利， 系 所有假酒都系永远都系流传紧，仲要即系大家可能睇新闻都见过啦，有个即系印度尼西亚籍嘅华人就被定罪啦，佢做咗大批阿 Rudy。大批的假酒，咁佢嘅玩法系点样嘅咧？佢其实佢好山寨啫，做假酒，咁啊有个细嘅厂仔就自己将收啲旧嘅樽翻嚟，就自己入啲酒落去啦。嗰啲都系靓靓地酒嚟嘅，跟住做 record 就整，拎出去卖，拎去拍卖会卖。咁个都信佢，点解咧？因为咧佢系拍卖会嘅常客，所有啲高贵嘅 tasting、上流社会嘅波，佢全部去晒，个个都系 fan 嚟嘅。咁咧佢卖啲酒出去咧，就冇乜人点验。 哦，咁点解会穿煲呢？ 有人投诉啦，跟住美国好似系俾美国判嘅，应该系。咁啦，好啦， 我都听过。 系啦，咁喺美国判啦，咁好大 block 噶。到而家全行都知佢做过嘅一啲假酒， 而家仲喺個市場度流傳緊，可能仲喺啲拍賣會度不斷係你拍俾我，我拍俾你，你拍俾我。 只要冇人飲， 冇人開啦， 就冇人知道真相。 因為佢係一個 asset 嚟噶嘛。 其實我一直都認為呢個係同呢個監獄裏面嘅煙係一樣咁神秘、咁神秘嘅嘢。 係啊，呢個煙 食咗就冇噶咯，冇咗啲貨幣喎。 因為佢本身係張 asset， 本來佢個 transaction 係咁樣噶嘛，佢張紙嚟嘅啫嘛，一張票據嚟嘅啫嘛。 嗯， 好啊，咁你永远你都唔会开噶。你话我收到，我买咗张呢箱酒或者呢十箱酒，我知道系假嘢嚟噶，我都唔会开啦，或者我唔知道我填唔开噶。好啊，到升值嘅时候，我又卖俾你，跟住你又等升值嘅时候卖俾你个，或者系我，或者系诶跌市嘅时候，我要翻 cash 啦，我蚀到都买啦，我又买翻俾你，我永远我都唔开噶嘛。 问题系唔会有人开嚟饮呢个真系，哇，好奥妙啊！ 系啊， 真 系，所以永远，所以而家。即係最近嘅， 我都係收藏家嘛，唔係飲家。 最近呢個就係貨幣經濟嘅大課題， 最近香港有即係請咗一個喺外國嚟嘅，即係啲驗假嘅專家啦，酒專家嚟開班啦，收幾千蚊一堂啊，幾萬萬幾蚊好似上幾節咁樣。 係咪即係警察去上嘅呀？ 唔係，好多人報，好多人報，收藏家去報嘅。咁佢都話一樣嘢就係，佢肯定嗰批假酒仲喺度，仲喺度流傳緊， 有樣睇。 佢話佢真係知道，因為個 lock 數實在太大。 哦，嗰陣時做咗太多。 係啊，做咗太多，同埋真係呢個高仿咁樣幾叻啊！ 即係連啲紙都殘殘地。 創意工業，創意工業。 佢個釀酒個廠喺邊嘅？喺香港仔。 哦，都係應該喺翻美國啩。 O K， 應該唔會喺 印香港仔。 因為喺個酒業裏邊咧，即係好多啲達官貴人啊，都識得佢嘅。咁佢出貨又容易啲啦，咁樣。 喂，佢呢個係酒界嘅馬多夫嚟喎。 係啊， 馬多夫知係大概知係邊個啦，即係佢喺金融上一次金融危機喺美國爆煲之前咧，佢啊識埋好多有啊前 Nasdaq 嘅主席嘅佢係，咁所以好多有錢人信佢，將啲錢交託俾佢投資嘅，結果就係咧。輸到輸曬都唔出聲，仲繼續有遊艇有飛機出入入，跟住到最後就將啲資產搞完一輪轉移之後咧，就佢自己認曬佢去坐監，個仔冇事。 係啊，咁咪夾咗啲水就行咯。 冇錯，冇錯。 有啲酒咧就即係最主要做假酒或者俾人哋模型啊 A 貨又好高仿又好啦，都係波爾多酒即係法國酒多啦，或者啲高價 Burgundy 酒多啦。有一啲嘅意大利酒都有嘅，譬如呢支酒，佢本身呢個莊咧係一個好老牌嘅意大利喺呢個托斯卡納 Toscana 咁裏邊一個產區叫做 Brunello di Montalcino 啦。咁呢個就係呢個產區嘅之父啦。咁佢呢支酒嘅紅酒一支叫 Reserva 咧，以前都曾經見過，好似話有人做假酒嘅係。咁就當然啦，咁嗰支酒就好貴啦，嗰啲就即係講緊都千幾蚊支㗎啦，嗰啲 Reserva 新年份嗰啲舊嗰啲可能講緊五六千蚊都唔出奇。咁但係呢我哋今次試呢支呢就係、是、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試，其實呢支叫玫瑰紅酒啦 ,Rosato 啊。 係 ,Rosato。 冇錯。 咁就都出咗十零年嘅啫，好似係。 係，冇錯冇錯。 咁呢啲酒呢就係 Otis Style 嚟㗎，介紹佢自己鍾意嘅產區。咁你介紹一下同我哋啲聽眾。 咁其實可能好多時飲呢一個酒莊啦，都好多機會會接觸佢嘅紅酒，咁啊，但好少會接觸呢一款嘅玫瑰酒咯。咁啊，佢冇氣嘅，即係純粹 still wine 嚟嘅啫。咁啊， 你繼續講。 咁咧佢係2004年就第一年出產，咁係一個幾特破嘗試嘅新嘅品種，同埋係用 100% 佢嘅紅提子，佢本身紅酒嗰只 Sangiovese 係啦。咁啊，同埋佢係浸桶真係好耐，咁變相其實兩位飲都覺得感覺如何？比一般嘅。 頭先我都講過啦，你揞住佢嘅話咧，你真係有時都估唔到佢係咪 Rosé 或者紅酒啦，因為佢個濃度其實幾高啲酒。好香嘅即係紅梅嘅香味啦，咁入口其實我哋頭先講啦，嗰啲嘅 keywords 係幾 full body 嘅 ，full body 冇錯， 係 係啊， 即係你 dab 到下咯，即係你唔會一飲啊好似水咁嘅，估住都係你啜一啜咧，條脷嘅都仲有啲味道喺度嘅，即係留喺度，我哋叫餘韻啦，你叫做 餘韻係啊，或者收結咧 ，actually 佢嗰個味啊，那個 aftertaste 嗰種味係有少少個。 杏脯或者一啲 nuts 嘅味道嘅。 咁我估啦，即系呢支都系啲高质嘅 Rosato 啦。咁佢嘅价钱咧都高高质嘅，但系高质嚟咧都系可以负担得到啦。呢支都系200-300元。 系啦系啦系啦。 嘅 Rosato， 咁咪有所值。 系喺 Rosato 嚟讲，佢叫贵嘢嚟噶啦。 贵噶，系好贵噶啦， 好贵噶啦平时。我平时见到有啲 Rosato 系几条嘢， 系不过我 咪饮好多咯。 我啲就入唔入到口啊，或者 嗱，我份人就好 liberal 嘅，系酒我都入到口嘅，所以我就好意外饮呢一个嗰个味道。因为通常即系我饮多几饮得多几草嘢嗰啲，嗰啲多数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有少少苦。呢个系完全唔觉。第二样就系，但当然个样唔似啦。你望个样，我真系以为呢支系甜酒嚟头先。即系 sauterne 啊， 带少少琥珀色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佢饮佢有少少，即系我觉得佢系有少少啲未熟嘅李味，即系嗰啲系即系留有少少酸味、少少涩味嘅李味。呢个我觉得系即系如果我嚟食嘢都几好噶，串烧都 OK 嘅。 OK， 绝对串煎炸鱼。 串烧，咦？我哋做完节目可以食串烧啊？咁 呢个海南鸡都得啦，系咪应该？ 因为够有酸度咁啊。有油份海南雞可以襯得到， 但呢啲酒咧可唔可以即係陳年嘅？譬如我要買支翻去，要等三年得唔得咧？嗱，呢啲其實呢支都陳咗陣㗎啦， 係啊， 而家應該出到2013、2014啊， 應一四 出咗最新一四啦，呢支都三年㗎啦，擺咗係飲落去都唔係啲有啲好舊嘅味道，都幾新鮮喎，都仲係。 系，因为好少会 摆耐啊， 摆到咁耐嘅和四，因为好普遍嘅对和四嘅人唔会十分好研究，或者甚至乎对，都系一啲好平常嘅餐酒。咁但系呢一款就少有啲浸咗18个月嘅桶，咁所以陈年嘅机会会高啲。咁变相就 意大利啦，法国南部或者西南部嗰边都有，佢好多都做老西咧，佢有呢个陈年质素都几高，不过冇人敢饮嘅其实，即系佢哋喺酒庄里边，佢会 age， 系 佢有时候会拎会卖俾当地啲餐厅啦，或者某一啲嘅餐厅系会入俾就嚟 age 啦。咁但系我哋一般客见到呢只颜色，我就买完翻去，第二日我就饮咗佢啦。第三日个樽都堆填区啦，已经系 都系装水得嘅。 你好少咁 age， 不过我谂不如试下啦，下次买啲新年份翻嚟自己 age 下先。 即系自己你喺个玻璃樽度 age， 自己摆落个酒柜嗰度，摊佢摆两年，差啲味点 样 ？OK， 摊冇。 我冇酒柜，我靠你啊！ 你靠我， 你靠我，我睇死你饮唔切啊嘛！ 而家但呢支我估佢都两年几陈啦，都 系啊， 仲系几好 嘅 都 系啊。同埋佢就有个特别咯，咁你每佢都会有个 number 喺度嘅，即系佢每有几多支，咁佢又唔会话十分好多支数，就系 呢支好似得4000支嘅啫， 冇系佢唔过10000支， 系啊， 唔过10000支 啊， 冇得炒， 唔知喎，即系我记得哦， 出名 好啦 ，OK， 呢度咧系4400支嘅， 我都冇留意啲。 4400支嘅箱咧， 400多箱， 即系400箱 啦，当 唔够， 系咯， 唔够400箱， 唔够四百箱， 一个货柜都冇。 分俾全世界，咁就英国、美国会多啲啦。 系啊，你哋饮咗其中一支啊，4000几支。 系啊，4000几支啦。啊，呢啲真系吓，拉菲几支啊，出10几、20几、30几万啊，我都唔记得啦。 20几万， 咁大产量噶， 系啊， 好大产量噶， 好大产量。 佢呢个系物， 好商业化酒嚟， 即系佢个花田系大得好紧要噶。 有啲酒嘅产量系好犀利，譬如我平时饮嗰啲香槟咧，咩无 at 啊 VCP， 系， 佢嘅产量千万计。 但系嗰啲酒系 cheap 嘢嘛， 嗰啲话300几蚊，仲呢支差唔多噶， 系啊， 唔系即系同拉菲 入落去系 cheap 嘢，价钱又唔系 cheap 嘢。 嗱，你讲噶，你自己同 LVMH 解释啦。 喂，嗱，你唔好赌自己米啊！ 我冇卖噶， 唔系真系好奇，我又唔系好识嗰个地理问题啊！咁佢出20几万支拉菲，佢有唔同嘅 brand 嘅话，应该 唔系一样嘅， 全部都系 一样。 上头拉菲嗰张纸 系啊， 哇！ 咁当然 葡萄园大啦，葡萄园大， 同埋嗰个酿酒嗰个手势咁 consistent， 即系咁一致， 所以咁贵咯。 其實佢個即係成日喺度笑納菲啦，我喺佢節目開始到個 promo 到而家都笑緊納菲。 唔係，我係讚緊佢。 你啲酒係好，不過係異常地貴咁解啫。你請我飲我都飲嘅。 唔係睇下係咪我啲錢咯。我最記得，因為我近來睇呢啲叫嚇、啊、另類指標，即係我好，我諗我五年前都已經知道中國經濟係走下坡。你知唔知點解？我見到嗰支 Lafite 嘅 Second Wine 由高峰期嘅六千幾蚊一支零售價跌翻落去二千蚊。咁但其實二千蚊我都唔覺得唔，我係唔會買嚟飲嘅，因為我曾經試過四百零蚊買。 我初初飲酒嘅時候應該大概 1997 我1997年開始接觸葡萄酒啦。咁、我開始買 Lafite 其實都唔係初初飲澳洲酒嘅。咁到差唔多1999年左右啦。我開始就即係買波爾多酒啦，咁嗰時買支拿鐵仔係350蚊。 哦，咁我前 雖然我都覺得好貴噶啦，其實 應該正酒1000蚊到左右， 900幾啦。 係啊，係 咩咁平？ 好平啊！ 係啊， 我完全遺忘咗呢啲價錢啊， 仲要掉喎，一面支94拿鐵仔掉啊，倒咗落去廁所度，成班人啊，嗰入裏邊有啲 sommelier 啦，有啲開酒行， 即係覺得 係即係叫專業人士啦。呢啲酒跟住放個屁入去吸埋佢， 即係又走去 A 場。 跟住咁啊，老實咁當然啦。而家個價值又唔同啦。咁九四年當時有好多酒，大家飲完之後都唔中意嘅。咁就係有啲有改觀嘅，但有啲依然都係判一個死證啦。 或者留到而家嘅第二件事啦，佢已經變第二支酒啦。 你變第二支，同埋個價值都唔同咗啦。如果你俾咗支九四拿菲，而家我唔會開啦， 我 就賣咗佢啦。 唔係， 冇錯， 學下點樣 好明智嘅， 因為學下點樣 record。 如果我 再之後再咩啊？ 即係如果我再喺當時喺台灣買850蚊港紙，我梗係走去賣咗佢啦，我就唔使諗啦，都已經係 冇錯， 賺翻嚟好少， 呢個唔使諗。 而家呢啲酒咗，而家我飲呢啲個夠咯，係啊，我應該夠飲到中老啦，呢啲算數啦。 太商業化啦， 同埋始終我覺得舊世界酒係有佢可愛之處，我都係偏愛舊世界，係 嘛？ 係 啊，點解咧？中啲味唔同， 我唔識，我要試下咁樣講，係個味道咧係齊齊整整嘅，即新世界酒有啲你覺得算smoky 咁分開咁嘅幾種味。 即係你講緊係好有啲 artificial， 即人造嘅，係咪 可唔可以咁形容咧？ 即係好多客啊、朋友啊。 以前個量大啦，以前量大會有咁情況 ，overproduction 啊嘛。咁而家好多噶啦，咁我哋下次有機會可以攞啲新世界酒齊齊整整嘅，咁可以試一試，又係同一啲品種嘅， 唔係所有都咩嘅， 又係博多 brand 咁多啫。 我又當我博多 brand 兩支一齊試下飲啊， 又 pair 又揞住佢， 又揞住佢，睇下究竟中意邊支好？睇 下飲唔飲出嚟 啦。試下自己知唔知邊支新舊世界？ 我懷疑分到嘅。 今次我哋呢集就差唔多啦，其實都時間都咁，我哋下集都 Otis 都喺度嘅，下集就犀利啦！我哋講下開鋪，哇！呢件事終身嘅職業， 發達都係靠佢啊！ 個仔女發達都係靠佢啊！你留唔留到錢俾佢靠呢檔嘢？ 成功靠富哥啊！ 好，我哋下次再見。 好，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 城寨龍蛇混雜，聲音多元，每個人都係主角。